第56回，神狂诛草寇，盗魅放心猿。诗曰：灵台无物谓之清，寂寂全无一念生。猿马牢收休放荡，精神谨记莫峥嵘。除六贼勿三圣，万猿都罢自分明。色邪永灭超真界，坐享西方极乐城。话说唐三藏咬钉嚼铁，以死命留得一个不坏之身。赶蒙行者等打死蝎子精，救出琵琶洞，一路无辞。又早是朱明时节，但见那熏风时送野兰香，卓雨才晴新竹凉。艾叶满山无客采，蒲花迎见自征方。海流娇艳游风喜，溪流阴浓黄雀狂。长路哪能包脚鼠，龙舟鹰钓汨罗江。他师徒们行赏端阳之景，虚度中天之节。忽又见一座高山阻路，长老勒马回头笑道： 悟空，前面有山，恐又生妖怪，势必谨防。 行者等道：师父放心，我等归命投诚，怕甚妖怪。长老闻言甚喜，加鞭催骏马，放辔攒蛟龙。须臾上了山崖，举头观看，真个是顶巅松柏接青云，石壁金针挂野藤。万丈崔巍千层玄霄，万丈崔巍风岭峻，千层玄霄鹤崖神。苍苔碧险铺阴石，古桂高槐结大林。林深处听幽琴，巧声兰唤时堪吟。涧内水流如泻玉，路旁花落似堆锦。山势恶不堪行，十步全无半步平。狐狸麋鹿成双玉，白鹿玄猿作对营。忽闻虎啸惊人胆，鹤鸣震耳透天庭。黄梅红杏堪共食，野草闲花不识名。四众进山缓行良久，过了山头，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阳之地。猪八戒卖弄精神，叫沙和尚挑着担子，他双手举耙上前赶马。那马更不惧他，凭那呆子搭痴痴的赶，只是缓行不紧。行者道： 兄弟，你赶他怎的？让他慢慢走罢了。 八戒道：天色将晚，自上山行了这一日，肚里饿了，大家走动些，寻个人家化些斋吃。 行者闻言道： 既如此，等我叫他快走。 把金箍棒晃一晃，喝了一声，那马溜了江，如飞似箭，顺平路往前去了。你说马不怕八戒，只怕行者何也？行者500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罗天御马监养马，官名弼马温，故此传流至今，是马皆惧猴子。那长老挽不住江口，只搬紧着鞍桥，让他放了一路辔头，有20里向开田地，方才缓步而行。正走处，忽听得一棒锣声，路两边闪出30多人，一个个枪刀棍棒拦住路口道： 和尚，哪里走？ 唬得个唐僧战兢兢，坐不稳，跌下马来，蹲在路旁草窠里，只叫： 大王饶命，大王饶命。 那围头的两个大汉道： 不打你，只是有盘缠留下。 长老方才醒悟， 知道他是伙强人，却欠身抬头观看。但见他一个青脸獠牙七太岁，一个抱巾还眼赛丧门，鬓边红发如飘火，颌下黄须似插针。他两个头戴虎皮花科脑，腰系貂裘彩战裙，一个手中执着狼牙棒，一个肩上横担疙瘩藤，果然不亚巴山虎，真个犹如出水龙。三藏见他这般凶恶，只得走起来，合掌当胸道：“ 大王，贫僧是东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经者，自别了长安，年深日久，就有些盘缠也使尽了。出家人专以企划为由，哪得个钱帛？万望大王方便方便，让贫僧过去吧。” 那两个贼率众向前道：“我们在这里起一片虎心，截住要路，专要些财帛。什么方便方便？你果无钱宝，快早脱下衣服，留下白马，放你过去。” 三藏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僧这件衣服是东家画布，西家画针，零零碎碎画来的，你若剥去，可不害杀我也。只是这市里做的好汉，那市里变畜生哩。” 那贼闻言大怒，撤大棍上前就打。这长老口内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“ 可怜，你只说你的棍子，还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。” 那贼哪容分说，举着棒没头没脸的打来。长老一生不会说谎，遇到这极难处，没奈何，只得打个狂语道：“ 二位大王切莫动手，我有个小徒弟在后面救道，他身上有几两银子，把与你吧。” 那贼道：“这和尚是也不吃得亏，且捆起来。” 众喽啰一齐下手，把一条绳捆了，高高吊在树上。却说三个壮祸精随后赶来，八戒呵呵大笑道：“ 呵呵，师傅去得好快，不知在哪里等我们哩。” 忽见长老在树上，他又说：“ 啊，你看师傅等便罢了，却有这般心肠，爬上树去，扯着藤儿打秋千耍子哩。” 行者见了道：“呆子，莫乱谈，师傅掉在那里不是，你两个慢来，等我去看看。”郝大圣急登高坡细看，认得是伙强人，心中暗喜道：“ 嘿嘿，造化造化，买卖上门了。” 即转步摇身一变，变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，穿一领姿衣，年纪只有二八，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，拽开布来到前面叫道：“ 师父，这是怎么说话？这都是什么歹人？” 三藏道：“ 徒弟呀，你还不救我一救，还问甚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是干甚勾当的？” 三藏道：“ 这一伙拦路的把我拦住，要买路钱，因身边无物，遂把我吊在这里，只等你来计较计较，不然把这匹马送与他吧。” 行者闻言笑道：“ 嘿嘿，师父不计，天下也有和尚，似你这样皮送的缺少。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见佛，谁叫你把这龙马送人？” 三藏道：“ 徒弟呀，似这等吊起来，打着药怎生是好？” 行者道：“你怎么与他说来？”三藏道：“ 他打得我急了，没奈何，把你供出来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，你好没打算，你供我怎的？” 三藏道：“ 我说你身边有些盘缠，且叫莫打我，是一时救难的话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好好好，成你抬举，正是这样供， 若肯一个月供着七八十遭，老孙却有买卖。 那伙贼见行者与他师父讲话，撒开是围将上来道：“ 小和尚，你师父说你腰里有盘缠，趁早拿出来饶你们性命，若到半个步子，就都送了你的残生。” 行者放下包袱道：“ 嘿嘿，列位长官不要嚷，盘缠有些，在此包袱不多，只有马蹄金20来锭，粉面银20-30锭，3岁的未曾见数。要是就连包拿去，起码打我师父。古书云，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此事末事，我等出家人自有话处。若依这个斋僧的长者，趁钱也有，衣服也有，能用几何？指望放下我师父来，我就一并奉承。” 那伙贼闻言都甚欢喜道：“ 呵呵，这老和尚吝啬，这小和尚倒还慷慨。叫放下来。” 那长老得了性命，跳上马，顾不得行者，操着鞭一直跑回旧路。 行者忙叫道：“走错路了！” 提着包袱就要追去，那伙贼拦住道：“ 哪里走，将盘缠留下，免得动刑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呵呵，说开，盘缠需3分分之。” 那贼头道：“ 这小和尚忒乖，就要瞒他师傅留起些也罢，拿出来看，若多时也分些与你背地里买果子吃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哥呀，不是这等说，我那里有甚盘缠，说你两个打劫别人的金银，势必分些与我。” 那贼闻言大怒，骂道：“ 这和尚不知死活，你倒不肯与我，反问我要，不要走，看打！” 抡起一条疙瘩藤棍，照行者光头上打了七八下。行者只当不知，却满面陪笑道：“ 哥呀，若是这等打，就打到来年也罢春，也不是当真的。” 那贼大惊道：“ 啊，这和尚好硬头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不敢不敢，成过奖了，也将就看得过。” 那贼哪容分说，两三个一齐乱打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列位息怒，等我拿出来。” 好大声！行者耳中摸一摸，拔出一个绣花针道：“ 列位，我出家人果然不曾带着盘缠，只这个针儿送与你吧。” 那贼道：“ 晦气呀，把一个富贵和尚放了，却拿住这个穷秃驴，你好到会做裁缝，我要真做神的。” 行者听说不要，就捏在手中晃了一晃，变作碗来粗细的一条棍子。那贼害怕道：“ 这和尚生得小，倒会弄术法。” 行者将棍子插在地下道：“ 列位拿得动，就送与你吧。” 两个贼上前抢夺，可怜就如蜻蜓撼石柱，莫想弄动半分毫。这条棍本是如意金箍棒，天秤称的，13500斤重，那伙贼怎么知得？大圣走上前，轻轻的拿起，弄一个莽翻身，傲步式，指着强人道：“ 嘿嘿，你到葬花堤遇着我老孙了。” 那贼上前来，又打了50-60下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你也打的手困了，去让老孙打一棒，却休当真。” 你看他展开棍子晃一晃，有井栏粗细，7-8丈长短，荡的一棍把一个打倒在地，嘴唇俺吐，再不作声。那一个开言骂道：“ 这徒死老大无礼，盘缠没有，转伤我一个人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且消停，且消停，待我一个个打来，一发叫你断了根吧。” 荡的又一棍，把第二个又打死了，唬的那众喽啰撇枪弃棍，四路逃生而走。却说唐僧骑了马往东正跑，八戒沙僧拦住道：“ 师傅往哪里去？错走路了。 长老兜马道：“徒弟呀、趁早去你师兄说，叫他棍下留情，莫要打杀那些强盗。” 八戒道：“ 师傅住下，等我去来。” 呆子一路跑到前边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哥哥，师傅叫你莫打人呢。” 行者道：“ 兄弟哪曾打人。” 八戒道：“ 那强盗往哪里去了？” 行者道：“ 别个都散了，只是有两个光头在这里睡觉哩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这两个早闻的，好倒是熬了夜，这般辛苦，不往别处睡，却睡在此处。” 呆子行到身边，看着道：“ 倒与我是一起的，干净张着口水，淌出粘液来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是老孙一棍子打出豆腐来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 人头上又有豆腐。” 行者道：“ 打出脑子来了。” 八戒听说打出脑子来，慌忙跑转去对唐僧道：“ 散了火也。” 三藏道：“善哉善哉，往哪条路上去了？” 八戒道：“ 打也打得直了脚，又会往哪里去走哩？” 三藏道：“你怎么说散火？” 八戒道：“ 打杀了，不是散伙，是甚的？” 三藏问：“打得怎么模样？” 八戒道：“ 头上打了两个大窟窿。” 三藏叫：“解开包，取几文趁钱，快去那里讨两个膏药，与他两个贴贴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师傅好没正经，膏药只好贴到活人的疮肿，哪里好贴到死人的窟窿？” 三藏道：“真打死了？” 就恼起来，口里不住的絮絮叨叨：“猢狲长，猴子短，都转马与沙僧八戒至死人前，见那血淋淋的倒卧山坡之下。”这长老甚不忍见，急着八戒：“ 快使钉耙筑个坑子埋了，我与他念卷倒头经。” 八戒道：“ 师傅作死了人也，行者打杀人，还该叫他去烧埋，怎么叫老猪做徒工？” 行者被师傅骂恼了，喝着八戒道：“ 哼，破烂憨货，趁早去埋，吃了些就是一棍。” 呆子慌了，往山坡下住了有三尺深，下面都是石脚石根，刚住爬齿。呆子丢了爬，便把嘴拱，拱到软处，一嘴有二尺五，两嘴有五尺深，把两个贼尸埋了，盘做一个坟堆。三藏叫：“ 悟空，取香烛来，待我倒住，好念经。” 行者怒着嘴道：“ 哼，好不直去，这半山之中，前不八寸，后不着点，哪套香烛就有钱也无处去买。” 三藏恨恨的道：“ 猴头过去，等我搓土焚香祷告。” 这是三藏离庵背野种，圣僧善念住荒坟。祝云：“拜为好汉，听导原因，念我弟子东土唐人，奉太宗皇帝旨意，上西方求取经文，是来此地逢耳多人，不知是何府何州何县，都在此山内结党成群，我以好话哀告殷勤，尔等不听，反善生嗔，却遭行者棍下伤身，切念尸骸暴露，吾随沿土盘坟，折青竹为香烛，无光彩有辛勤，取顽石做尸石，无滋味有成真。你到森罗殿下兴祠，倒树寻根，他姓孙，我姓陈，各居异姓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切莫告我取经僧人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哈哈，师父推了干净，他打时却也没有我们两个。” 三藏真个又搓土祷告道：“ 好汉告状，只告行者也不甘八戒杀僧之事。 大圣闻言忍不住笑道， 嘿嘿，师父，你老人家太没情义，为你取经我费了多少殷勤劳苦，如今打死这两个毛贼，你倒却叫去告老孙，虽是我动手打，却也只是为你。你不往西边取经，我不与你做徒弟，怎么会来这里会打杀人？索性等我助他一助。 就着铁棒往那坟上倒了三下，道： 早晚的强盗，你听着，我被你前七八棍后七八棍打得我不疼不痒的，触恼了性子，一岔二步将你打死了。见你到那里去告，我老孙实是不怕，玉帝认得我，天王随得我，二十八宿惧我，九曜星官怕我，府县城隍跪我，东岳天提布我，时代阎君曾以我为仆从，无路狂神曾以我当后生，不论三界无私，十方诸宰都以我情深面熟，随你哪里去告。 三藏见说出这般恶话，却又心惊道， 徒弟呀，我这道主是叫你替好生之德为善良之人，你怎么就认真起来了？ 行者道， 嘿嘿，师父，这不是好耍子的勾当，岂和你赶早寻宿去。 这长老只得怀嗔上马。孙大圣有不睦之心，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，师徒都面世被匪，依大路向西正走，忽见路北下有一座庄院。三藏用鞭指定道， 我们到那里借宿去。 八戒道，正是。遂行至庄舍边下马，看时却也好个入场，但见野花迎景，杂树遮飞，远岸流山水，平齐种麦葵，蒹葭露润青欧素，杨柳风微倦鸟栖，青柏间松筝翠碧，红蓬映料斗芳肥，村犬吠，晚鸡啼，牛羊食饱牧童归，窜烟结雾黄粱熟，正是山家入暮时。 长老向前，忽见那村舍门里走出一个老者， 既与相见，到了问讯。那老者问道， 僧家从哪里来？ 三藏道，贫僧乃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求经者，是路过宝方，天色将晚，特来谭府告诉一宵。 老者笑道， 你贵处到我这里，城途遥地，怎么涉山登水独自到此？ 三藏道， 贫僧还有三个徒弟同来。 老者问， 高徒何在？ 三藏用手指道，那大路旁边立的便是。 老者猛抬头看见他们面貌丑陋，急回身往里就走，被三藏扯住道， 老施主千万慈悲，告诫一宿。 老者战兢兢，浅口难言，摇着头摆着手道， 哦，不不不，不像人模样，是几个妖精。 三藏陪笑道， 哈哈，施主切休恐惧，我徒弟生的是这种相貌，不是妖精。 老者道， 爷爷呀，一个夜叉，一个马面，一个雷公。 行者闻言厉声高叫道， 哼，雷公是我孙子，夜叉是我重孙，马面是我玄孙哩。 那老者听见破散魂飞，面容失色，只要进去。三藏搀住他同到草堂，陪笑道， 老施主不要怕他，他都是这等粗鲁，不会说话。 正劝解处，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婆婆，携着五六岁的一个小孩道， 爷爷为何这般惊恐？ 老者才叫：“妈妈，看茶来。”那婆婆真个丢了孩儿，入里面捧出两盅茶来。茶罢，三藏却转下来，对婆婆作礼道：“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，才到贵处，拜求尊府借宿。因是我三个徒弟冒丑，老家长见了虚惊也。” 婆婆道：“见冒丑的就这等虚惊，若见了老虎豺狼，却怎么好？” 老者道：“ 妈妈呀，人面丑陋还可，只是言语一发吓人。我说他像夜叉马面雷公，他吆喝道：雷公是他孙子，夜叉是他重孙，马面是他玄孙。我听此言，固然悚惧。” 唐僧道：“不是不是，像雷公的是我大徒弟孙悟空，像马面的是我二徒弟朱悟能，像夜叉的是我三徒沙悟净。他们虽是丑陋，却也秉教沙门，皈依善果，不是什么恶魔毒怪，怕他怎么？” 公婆两个闻说他名号归正沙门之言，却才定性回京教：“请来，请来。”长老出门叫来，又吩咐道：“ 适才这老者甚恶你等，今进去相见，切勿抗礼，各要尊重些。” 八戒道：“我俊兄，我斯文，不比师兄撒泼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不是嘴长耳大，脸丑，便也是一个好男子。” 沙僧道：“ 莫争讲，这里不是那抓乖弄俏之处，且进去，且进去。” 遂此把行囊马匹都到草堂上，齐同唱了个诺，坐定。那妈妈贤惠，即便携转小儿，吩咐煮饭，安排一顿素斋。他师徒吃了，渐渐晚了，又拿起灯来，都在草堂上闲叙。长老才问：“ 施主高兴？” 老者道：“ 姓杨。” 又问年纪，老者道：“ 74岁了。” 又问：“ 几位令郎？” 老者道：“ 只得一个，是才妈妈携的是小孙。” 长老道：“ 请令郎相见拜祭。” 老者道：“ 那厮不中拜，老出命苦，养不着他，如今不在家了。” 三藏道：“ 何方生理？” 老者点头而叹：“ 哎，可怜可怜，若肯何方生礼，是吾之幸也。那厮专生恶念，不务本等，专好打家劫道，杀人放火，相交的都是狐群狗党，自五日之前出去，至今未回。” 三藏闻说，不敢言传，心中暗想道：“ 或者悟空打杀的就是也。” 长老神思不安，欠身道：“ 善哉善哉，如此贤父母，何生恶逆耳？” 行者近前道：“ 老官，死这等不良不孝，奸盗邪淫之子，连累父母，要他何用？当我替你寻他来打杀了吧。” 老者道：“ 我待也要送了他，奈何再无一次人丁，纵是不才，一定还留他与老汉沿途。” 沙僧与八戒笑道：“ 哈哈，师兄莫管闲事，你我不是官府，他家不孝，与我何干？且告施主，见此一束草，在那厢打铺睡觉，天明走落。” 老者即起身 找沙僧到后园里拿两个稻草，叫他们在园中草团瓢内安歇。行者牵了马，八戒挑了行李，同长老俱到团瓢内安歇不提。却说那伙贼内果有老杨的儿子，自天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两个贼手，他们都四散逃生。约摸到四更时候，又结作一伙，在门前打门。老者听得门响，即披衣道：“ 妈妈，那什么来也？” 妈妈道：“ 既来，你去开门，放他来家。” 老者方才开门，只见那一伙贼都嚷道：“啊，饿了，饿了！”这老杨的儿子忙入里面，叫起他气来，打米煮饭，却厨下无柴，往后园里拿柴到厨房里，问气道：“ 后园里白马是哪里的？” 其妻道：“ 是东土取经的和尚，昨晚至此借宿，公公婆婆管待他一顿饭斋，叫他在草团瓢内睡哩。” 那厮闻言走出草堂，拍手打掌笑道：“ 哈哈，兄弟们，造化造化，冤家在我家里也。” 众贼道：“ 哪个冤家？”那厮道：“却是打死我们头的和尚，来我家借宿，现睡在草团瓢里。” 众贼道：“ 却好却好，拿住这些秃驴，一个个剁成肉酱，一个那行囊白马，二来与我们头报仇。” 那厮道：“ 且莫忙，你们且去磨刀，等我煮饭熟了，大家吃饱些，一起下手。” 真个那些贼磨刀的磨刀，磨枪的磨枪。那老儿听得此言，悄悄的走到后园，叫起唐僧四位道：“ 那厮领众来了，只得汝等在此，意欲图害。我老拙念你远来，不忍伤害，快早收拾行李，我送你往后门出去吧。” 三藏听说，战兢兢的口头谢了老者，即唤八戒牵马，沙僧挑担，行者拿了九环锡杖，老者开后门放他去了，依旧悄悄的来前睡下。却说那厮们磨快了刀枪，吃饱了饭食，时已五更天起，一齐来到园中看处，却不见了，急忙点灯着火，寻够多时，似无踪迹。但见后门开着，都道：“ 从后门走了，走了！” 发一声喊：“ 赶将上拿来！” 一个个如飞似箭，只赶到东方日出，却才望见唐僧。那长老忽听的喊声，回头观看，后面有二三十人，枪刀簇簇而来，便叫：“ 徒弟呀、啊，贼兵追至，怎生奈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哈哈，放心放心，老孙了得起来。” 三藏勒马道：“ 悟空，切莫伤人，只吓退他便罢。” 行者哪肯听信，即撤棒回首相迎道：“ 哈哈，列位那里去？” 众贼骂道：“ 徒死无礼，还我大王的命来！” 那厮们圈子阵，把行者围在中间，举刀枪乱吹乱说。这大圣把金箍棒晃一晃，晚来粗细，把那伙贼打得星落云散。荡着的就死，挽着的就亡，磕着的骨折，擦着的皮伤，乖些的跑脱几个，吃些的都见阎王。三藏在马上见打倒许多人，慌得放马奔西。猪八戒与沙和尚紧随鞭镫而去。行者问那不死带伤的贼人道：“ 嘿嘿，那个是老杨儿的儿子？” 那贼哼哼的告道：“ 爷爷，那穿黄的是。” 行者上前夺过刀来， 把穿黄的割下头来，血淋淋的提在手中，收了铁棒，拽开云布，赶到唐僧马前，提着头道：“ 师傅，这是杨老儿的逆子，被老孙取首级来也。” 三藏见了，大惊失色，慌得跌下马来，骂道：“ 这泼猢狲虎杀我也，快拿过，快拿过！” 八戒上前，将人头一脚踢下路旁，使钉耙铸些土盖了。沙僧放下担子，挽着唐僧道：“ 师傅请起。” 那长老在地下正了性，口中念起紧箍咒来，把个行者乐得耳红面赤，眼胀头昏，在地下打滚，直叫：“ 默念，默念！” 那长老念够有十余遍，还不住口。行者翻筋头，竖蜻蜓，疼痛难禁，直叫：“ 师傅，饶恕我罪吧！”有话便说：“默念，默念。” 三藏却才住口道：“ 没话说，我不要你跟了，你回去吧。” 行者忍疼磕头道：“ 师傅，怎的就赶我去也？” 三藏道：“ 你这泼猴，凶恶太甚，不是个取经之人。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两个贼头，我已怪你不仁。极晚了，到老者之家，蒙他赐斋借宿，又蒙他开后门，放我等逃了性命。虽然他的儿子不孝，与我无干，也不该就削他手，况又杀死多人，坏了多少生命，伤了天地多少和气。屡次劝你，更无一毫善念，要你何为？快走，快走，免得又念真言。” 行者害怕，直叫：“ 啊，默念，默念，我去也。” 说声去，一路筋斗云，无影无踪，遂不见了。 乙，这正是心有凶狂丹不熟，神无定位道难成。毕竟不知那大圣头像何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